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5号星期日，农历9月17，北京晴见多云，15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签署第77号、78号、79号、80号、81号和82号国家主席令。 党的19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 李克强会见比尔盖茨。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张德江主持会议。 习主席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静力试验稳步推进，预计明年完成高载试验。 中国发力火箭回收，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计划2020年首飞。 京津冀及周边重污染天气持续，2+26城市部分工业行业错峰生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78号、79号、80号、81号和82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布，自2018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公布，自2018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月1号起施行。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0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1月5号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号的决定，免去郭声琨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 央广消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号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单行本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7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同时，党的19大报告和19大党章修正案学习辅导读物少数民族文字版也将于近期出版发行。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李克强表示，中美双方在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两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1半，约定共享知识产权， 这是中美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创举，是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合作，表明彼此都持开放态度。美方拥有当前领先技术，中方则有众志成突破的潜力，相信通过合作将会互利共赢。李克强指出，当今世界新产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中国愿将自身人才资源优势同国外先进技术领先优势相结合，用好互联网平台，集聚重力，推动技术实现共享，促进技术颠覆性发展，更好造福人类。比尔盖茨表示，我们非常珍视同中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开展的合作，重视并希望充分用好中国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愿继续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共同的合作愿景变成美好的现实。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公共图书馆法、刑法修正案10、关于修改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决定，决定免去郭声琨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关于增加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第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在完成各项表决事项后，张德江做了讲话，总结了本次常委会会议所完成的各项工作。随后，张德江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坚定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二，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三，要深刻领会党的19大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重大战略部署、重大目标任务，不断推进人大各项工作。四，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加强全国人大党的建设。五，要深刻领会党的19大对人大制度、人大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做出的新部署，认真研究，抓好落实，不断探索新实践，展现新作为。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耕一名八海主持并监誓。刚刚闭幕的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任命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全国人大机关、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宣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和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准化法回答记者提问。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刷单、炒作信用等虚假宣传问题，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情况、用户评价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否则将面临最高200万元的罚款。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杨红灿： 今后除了对经营者自己产品的虚假宣传外，帮助他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虚假荣誉等行为，也将受到严厉的查处，像网络水军、职业差评师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也是更好的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和庆介绍，为打击傍名牌、搭便车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明确了混淆行为的概念， 将引人误解作为它的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对于擅自使用他人的标识呢，做出了一个限定，就是在一定领域啊要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出呢，这个法律条文呢规定非常仔细，包括企业的名称，还包括字号、姓名里面还增加了笔名、艺名、移民等，做了非常具体的列举，同时呢还增加了兜底性的条款。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公共图书馆，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自筹资金来设立公共图书馆。修订后的标准化法也规定，政府制定的标准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有利于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标准、应用标准、支持标准。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八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不仅以新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章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让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交相辉映，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军委联指时的重要讲话，激发了全军将士练兵备战的火热激情。广大官兵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的能力。请听报道。 这几天中部战区正在展开联合战役参谋集训比武，竞争激烈，实战味浓。战区联合训练局处长王一胜说，大家通过收听新闻学习了主席讲话，增添了加速奋进的压力和动力。 习主席视察军委联指指示，要不断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下一步我们要在参谋培养的这个内容上、体系上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设计，在方式方法上不断地探索创新，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素质上要加快向前推进一步。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昨天组织了一次不打招呼的战备拉动，虽然成绩优秀，但营长何洪涛的讲评重在谈差距、找问题，要求大家反思研究。 习主席要求我们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作为新型合成营，我们必须激发官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适合多兵种力量的组训模式，打造未来战场的制胜铁拳。 演习战备启动。 海军嘉兴舰官兵在实战化训练间隙展开学习讨论，舰长房正栋说，习主席指出，做到一旦有事能快速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就要求官兵们练出备战打仗的真本事。 作为新组建单位的主战舰艇，面对新时代使命任务和战训模式的革新，我们必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不断强化打赢海上战争本领，坚决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宣讲、座谈会、业务练兵等多种形式，把十九大精神带到生产第一线。请听报道。 一大早，十九大代表、吉林省辽源市水务集团排水管网维修队队长白玉金正组织队员们穿上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登上供水抢修的车辆，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白玉金看来，践行十九大精神最好的行动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 我们的工作呢，现在已经完全展开了，包括入冬前一些部署，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要做一名合格的党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的本职工作中，全心全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十九大代表、广东阳江市对岸村党支部书记梁古进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后，马上开始了自己新一轮乡村振兴计划。 建设这个神农村，下一步呢，对岸呢也会在这个污水处理啊、山河垃圾处理啊、乡村美化亮化这块啊，我们也作为整体的安排规划，让我们在农村居住也能享受到在城里居住的便利。 在广西博士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里，十九大代表王双飞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公司的科研工作者传达会议精神。 报告里面提到的建设美丽中国，比如说它里面明确列出了继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加强水污染治理等等，这些实际上是为我们环保科技工作者或者是环保企业指明了方向。 十九大代表雷应国是江西丰城市秀石镇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很多惠及三农的好政策，他回来以后就不停地走访各个村组，向农民朋友宣讲十九大精神。 报告中提到我们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今后我更有信心种好粮、产好米，让消费群体能品尝到我们秀石中的绿色有机富硒大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航空强度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全机竞力试验稳步推进，预计将在明年完成高载试验。 C919-101 架机日前按计划完成了第三次试飞。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11月3号一早 ，C919 飞机101架机第三次在浦东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试飞持续了约3.5小时，共完成了包括初时操纵检查、侧滑等48个试验内容，主要在江苏省南通市上空进行试验飞行，最高飞行高度为3000米。自今年5月首飞成功后 ，C919 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航空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机型，未来将与空客、波音等大飞机同台竞技。航空评论员郭宇峰： 和空客的320和波音的737相比呢，是同一级别的飞机。那么座位数量呢，都是在150座到180座这个级别。在这个技术方面呢，是运用了领先的这个发动机技术、航电技术、飞控技术，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国际一流的厂商，它都是与当代的和未来的这个波音和空客飞机呢，是具有直接竞争能力的。未来的这个20年，那么中国的 C919 呢，在同一个这个世界舞台上，那么是由实力和这两款飞机同台竞技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01架机第三次试飞前一天，101架机和102架机同时出现在了中国商飞试飞中心浦东基地。101架机是要执行第二天的飞行计划，而102架机则准备开始发动机点火测试。随着试验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102架机的两台硕大的发动机尾端稳定喷出白烟，这也意味着点火成功。下阶段它将进行相关的试验内容，为接下来的滑行和首飞做好准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日前透露，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研制正处于攻关阶段，已开展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总体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预计在2020年左右完成首飞。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相对于一次性运载火箭而言的概念， 指的是运载器从地面起飞完成预定发射任务后全部或部分返回并安全着陆，经过检修维护与燃料加注可再次执行发射任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研究员杨宇光介绍说， 目前呢，人类进入太空的唯一的手段还是运载火箭，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集中在它的发动机以及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结构控制等等这样一些部件。那么如果能把火箭本身回收，那么即使牺牲一部分的推进剂，整个发射服务的成本有可能会降低。 据了解，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正处于攻关研制阶段，已开展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总体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预计在2020年左右将完成首飞，并将实现10天10次发射，单位有效载荷发射成本降低至现有一次性运载火箭的1/5的目标，届时将成为几乎与美国同时完成自主研制重复使用运载器的国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科技委主任卢宇： 我们的基本观点呢，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发展的国情，怎么能够真正实现低成本，那么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能够统筹好，才能够来确定我们将来究竟走什么样的方案。 受不利气象条件和冬季提前供暖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8号前预计可能出现区域重污染天气过程。此前有关部门已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部分工业行业今年到明年秋冬季实行错峰生产。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监测中心联合会商结果，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11月4日起可能出现连续4天的区域重污染天气过程，且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可能达到重度污染。中国监测总站环境质量监测预报中心预报员王威预计， 目前我们判断呢，大概是6号左右，这个区域层面污染物能够达到峰值。根据现有气象资料预判，估计7号晚上到8号，这个受弱冷空气影响，污染形成才会有一个缓解。 多地即将开展的供暖启动及试水工作，也对本轮污染天气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最近一段时期，可能京津冀周边一些地区已经陆续进入产暖季了，将会产生大量额外的这个污染物排放，又叠加在未来4到7号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气象条件的基础上，所以目前我们判断可能会出现重度甚至部分城市可能达到严重污染的一个级别。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及2+26城市部分工业行业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实行错峰生产，鼓励空气污染治理任务重的城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更加严格的限停方案。 新闻动车组，京冀签署北京新机场建设跨省域管理补充协议，新版导游管理办法正式公布，新疆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请听报道。 近日，北京与河北共同签署关于北京新机场建设跨省域管理补充协议，双方将合力推进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和探索建立共建共享模式。河北省副省长张谷江： 主要是在这个落实过程当中，在这种机制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它能够落实得更好。 目前河北廊坊与北京大兴两地税务部门合作，对新机场建设企业原在北京认定的纳税信用等级资质，河北仍予以认可。纳税人跨省迁移后，除区域优惠政策外，原在北京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继续在河北执行。央广记者杜震廊坊报道。 国家旅游局日前正式公布的新版导游管理办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办法规定，导游在职业过程中不得以殴打、气质限制活动自由、恐吓、侮辱、咒骂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另行付费等消费项目，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最高处罚可以吊销导游资格证。导游肖金峰认为， 没有去购物，然后客人会觉得哎呀，这就是来玩的，所以这种关系比较好，就不会发生一些客人投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购物团跟现在的纯玩团，它的这个价值上面是有区分的，就是价格呀，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都有区分的，所以对我们导游来讲，不购物的团反而是一种好事。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到访，新疆北部地区迎来了一场雨雪降温大风天气。新疆气象台首席服务官窦新英介绍， 在此期间，北疆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局部地区有暴雪，累计降水量在15毫米到25毫米。 下的比较大的地方是伊犁州的北部和南部山区，还有阿拉泰地区北部，包括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的北部，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者是雪。那么其中在这个伊犁州的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还会出现暴雪。 针对此次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新疆公路、铁路及民航部门积极应对，已经全力做好除雪准备工作，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新疆台记者陈居里乌鲁木齐报道。 第122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1986.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日前公布，2016年交强险全年承保亏损22亿元，同比减少27亿元。专家指出，交强险开办以来持续亏损，有必要对其经营模式、费率标准等做出进一步完善调整。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教育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正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去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万人，超过80%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人民网观点频道的文章指出，留学生20年前回国是中国需要留学生，20年后回国因为留学生需要祖国。相信留学生归国潮必将形成常态，国力强盛、家乡美好所产生的磁场魅力也必将进一步彰显。 据不完全统计，国庆中秋长假以来的3周时间里，重庆市渝中、江北、沙坪坝等地人才市场接待了超过上万名求职者，其中跳槽的白领占据了80%，而原企业缺乏归属感成为选择跳槽的主要原因。 工人日报指出，这种现象给用人单位提了一个醒儿，高薪手段不是留住员工的万全之策，应更加注重企业的工作环境、愿景规划和发展空间。 近日有媒体曝光代驾行业乱象丛生，包括酒吧自营代驾、黑车司机兼职代驾等等，很多代驾司机的应聘过程往往是走过场，一些驾驶经验不足的20分钟便通过面试办理了入职等手续。 新华网客户端的文章点评，代驾行业摸黑上路，一是行业规则标准不完善以及代驾门槛过低，二是监管不力，需要加快制定行业服务标准规范，并且进行有效监管。 央广网文章更是建言，代驾市场已壮大，法治规范宜早不宜迟。 精品剧目集中亮相，展现国家艺术院团发展成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11月5号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7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重点剧目展播，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晚昭旭、郑兰，主播钟成、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我们刻录国家、社会、公民向上生长的轨迹，推动进步，汇聚主流，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